这些西方的美食来到中国之后，可能进行了一些 符合咱们国人口味的修改 改良，对。所以就是我们平时吃到的一些东西，可能和本地人外国的一些本地人吃到的确实差异还是很大的。 名字是一样的，但是东西已经不一样了。 嗯，这个形容啊，让我有点似曾相识的感觉。之前呢，一个同学跟我说过，国外的中餐也是啊，名字叫的是这个名儿，但是吃起来跟家里做的不一样。那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作为一个吃遍16个国家的吃货啊，应该也是每到一个地方，对于当地的中餐也是有所领教。那怡乔有没有对于哪个地方的中餐觉得最正宗，哪个地方的最离谱，有没有什么印象呢？ 啊，是这样的，我觉得我在国外的话呢，吃到的中餐的经历其实不是很多，因为我可能有努力的想去融入到当地人的生活，尝试他们的生活方式，所以就感觉哪儿当地人最多的那个餐厅，然后我们就去哪儿吃。然后所以我当时去英国有中国城，中国城里面就是会有卖什么麻辣烫，然后饺子，拉面，各种的都是中国人开的店。但其实的话，我觉得味道上来讲其实差异还是挺大的，就是可能是我期望值太高了。 那说了这么多啊，我觉得怡乔应该是确实对于这个到海外去游学或者说进行一个游历应该是有着不错的经验了。就像我之前听到过的一个旅游家的说法，说怎么样算是到一个地方去旅游了呢？你去看了多少个景点，去花了多少的钱购物，这都不算旅游。你做到三件事：一是去当地的小公园里坐一坐；二是到当地的公交车上去坐一坐；第三呢是逛一逛当地的本地的小卖店，也许你就算是到那儿旅游过了。这也是一种旅游的精神啊！我也在怡乔的这个话中又听到了。那最后我们再来一个小小的八卦的一个小问题，就是经历了这么多国家的文化和这个游历的经历，怡乔觉得哪儿的男生最好看呢？ 哇哦，哇哦！我觉得这个 怡乔的脸已经红了。 我觉得 没关系，大胆说。 对，我觉得还是就是综合考虑，就是不管是外在还是内在都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去过16个国家之后，再看不同国家的人的时候，会觉得其实我们经常容易就是被这种刻板印象所束缚，就是你会他对会因为他的国籍而对他有一些刻板的印象。但是对于我来讲的话，当你深入了解了对方之后，了解了他的故事和他的经历之后，还有他的性格啊各方面兴趣爱好，你会发现其实很容易和对方成为朋友，之间没有想象中那么多的隔阂。 我发现了啊，怡乔不仅在了解一个地区和国家的时候注重内涵，了解人的时候也很注重内涵。 非常有内涵的小姑娘。 哇，谢谢。 好的，刚刚呢跟我们北京语言大学的郑怡乔同学一起聊了聊她游历各国的最初体验。那么她在出国留学期间还有哪些收获和故事呢？一小段广告后，我们继续关注青春联盟之海外高校情报站。